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今日咧呢個法庭咧就將一單虐兒案啊，一個生父同埋個繼母咧就判處罪名成立先，呢個陪審團嘅，咁咧就押法官咧就會判決噶啦。咁咧就呢件案咧，我諗今日好多市民都關注啦，就已經係謀殺罪名成立啦，係咪？咁咧就話點解會？在2017年8月一路延至2018年1月有长达六个月呢，案中这个小女和她即是得五岁和她八岁的哥呢是备受这么持续性的虐待呢。咁呢个小女是在幼稚园读书啦，咁点解嗰个先生是完全唔知啦。 哦，其实是个先生发现了那个的受虐情况。 你发现了之后呢，这个先生呢就跟那个继母啊就有电话通讯啦，就个先生据说呢这个姓卓呢就说这个受虐待的那个小路仔啊，那个阿哥啊就成日在学校问攞嘢食啦。咁呢就话佢扮到我啦，就以博取呢个注意啦，係咪？咁呢就完全呢，而家你咁多先生、社工、校长喺呢件案里面呢就完全冇晒作用嘅。咁仲有一样我唔明嘅，点解呢呢件案呢係嗰个被告啊，呢个生父继母同埋嗰个所谓嘅外祖母呢，佢哋嘅姓名呢係唔俾公布。点解？如果即系叫嚟叫喂，佢哋系成年人，咁既然系罪名成立，罪名成立咁有名有姓，点解不能够披露咧？喂，呢个我唔系好明白。 因为其实睇翻咧，就如果我哋一般常理计咧，一啲女童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未成年少女啊，或者少年嘅案件，或者即系真系惨烈啲嘅案件咧，受害人嘅名字咧就不获公布嘅，亦都唔希望公布。 唔系受害人咧， 系被告喎。 是啊，这个就算是这个死者来讲，如果个受害人呢是死亡的话呢是可以公布的。不嬲都公布的，即如果是儿童。 是。因为 你现在这个小女已经是死亡，为什么她没有名没有姓呢？这个是不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呢？同埋嗰个被告点解呀，係可以咁讲嚟讲，今日听到乌蛇蛇咩生母啊、继父啊、外祖母，咁佢哋有名有姓㗎嘛，係咪？喂，呢、這个都系香港人嘅知情权嚟㗎喎。 係，但 呢个系新闻自由嚟㗎喎。 另一个受保护嘅原因呢，其实就系因为呢一家人入面呢，除咗呢位五岁嘅女童之外呢，其实仲有佢一啲即系兄弟啊等等喺度嘅。咁所以即系亦都可能系因为佢个兄弟呢、這个名呢就一定唔能够可以出得街㗎啦。咁但亦都有机会呢，就系话要保障晒佢唔可以免受个 bully 呢，咁就真系。 边个 bully？ 譬如认得出啊，你爸爸妈妈系边个，所以你就系个哥。咁但其实呢样嘢。 呢个唔成立嘅，因为你而家。 个个都知你。 喂，因为你个个都知道持续性嘅虐待，系咪起码都误杀㗎啦。系咪？喂，点解可以唔讲得明？因为以前呢不嬲呢，香港呢几十年呢，类似呢啲令人发指嘅案件呢，嗰啲疑凶啊同埋死者嗰啲名呢，包括細路仔呢，係全部公布嘅。我讲举一个例，喺1958年9月15号铜锣湾启超道一个住宅内就发生呢三死两伤嘅劫杀案。咁呢两个疑犯，一个叫余铭星，一个叫关太昌，另外同埋一个姓陈嘅呢就上门呢是谋杀啊！呢个妇人呢就叫余云，同埋佢个嗰个外母，即系嗰个家婆叫谭霞。咁咧点解咧？因为呢、这个姓余嘅咧，就系同嗰个妇人咧余云咧系以前系旧情人。后来呢个余云咧就嫁咗俾一个美国华侨个仔，咁于是咧就同呢个旧情人咧就离开咗啦。 加埋呢个旧情人喺大陆嗰度落咗嚟咧，呢、這个叫余明胜咧，就上门咧去搵呢个旧情人借钱。 啊， 好啦，咁咧呢、這个余云咧就佢嗰个老公咧就当时喺美国，但系同佢个家佣咧就叫张伯福咧就一齐住。仲有咧一个老妇咧，佢嗰个叫即系张伯福嗰边啊，佢一个亲戚咧，谭霞咧又一齐住，系咪？好啦，咁咧点知咧就俾三个匪徒入去咧，借钱不遂咧，就其实就借钱为名咧，就全家咧就杀死咗呢一个媳妇余云，同埋咧佢个仔。得岁几，报纸卖出嚟叫张彼得，哇！真系个细路仔惨啊，俾啲匪徒咧用把刀咧，唔系刀啊，呢三个人咧就走去买咗两张裁缝嘅铰剪，然后将佢拆开，一人揸半边。话呢个香港开埠以来室内灭门死人最多，因为系两大一细，系咪？咁嗰个家嗰、那个叫。嗰、那个家佣张伯福咧，嗰时晏昼一点几喺屋企睇睇紧报纸啊，都俾嗰、那个呢三个贼咧兜口兜兜头兜面啊，插咗几刀，但好彩佢就冇死到，系咪？冇死到咧就叫啊对面嗰个妇产科嗰个护士咧就报警，咁于是咧差人嚟到咧。就后来好快就捉咗嗰三个疑凶嘅其中两个，就是余明胜同埋姓关嗰、那个，另外嗰个走上大陆。呢两个人咧喺第二年咧喺赤柱监狱执行绞刑啊。咁咧呢件案咧啲有名有姓嘅，就系同你个细路仔死咗，俾人插死咗一岁几叫张彼得、，Peter 张，因为佢个爹哋可能美国华侨。所以改个名咧，洋化少少，卖晒出嚟冇问题。 但系嗰阵时候咧，一般嚟讲，我哋真系话去卖一啲嘅新闻入边有啲咩名要出得咧，通常死者梗系冇可以出得啦。但系通常如果真系要保护嘅人嘅时候咧，就有机会系一啲未成年嘅少年啦。 系啊，呢、這个我承认。 咁所以其实有机会就可能话，即系亦都冇人知道啦，就系、是、会保护翻即系幼稚园学校嘅学生， 嗱、 又或者女童个哥。 唔系呢件案咧，因为仲有一个即系当时喺。铜锣湾呢件案咧，仲有一个十二岁嘅细路女，当时佢又翻学，佢又翻学，十二岁，咁咧法庭咧系俾透露埋个名，张唔知乜嘢，即就唔系得，唔系话卖晒， 系 卖一半嘅，有个交叉就叫张素，唔知咩交叉，因为這個呢个咧亦都保护张翻个细路女第日翻学。在那个学校里面呢即、就是那个情绪的问题。是吧那现在这个世界呢网络是不是你那个法庭禁止这些名字公布呢在个网络世界他那些周围那些人啊群组啊更会知道。所以呢样嘢，我认为唔系好啱， 同埋其实呢个名咧，如果大家真系有心抄嘅话咧，你抄翻可能系翻大概咁，我自己揿下揿下都揿到，差唔多系2000几年，即系早几年嘅新闻，即系佢刚案发时候嗰阵时嘅新闻咧，幼稚园出嚟嘅相片咧，其实就已经有晒佢啲名喺度， 有晒噶啦， 系啊，咁啊，所以就 2017 系 咯，前两年咋。 系咯，所以就已经系有晒啲名字，就唔需要太。 所以点解冇新闻从业员啊走去质疑呢样嘢啊？啲记者啊咁样，因为香港几十年嘅先例，据我所记得冇出现过呢啲咁嘅。 你亦都冇一啲稿文稿上面挤拥问题，你唔需要将佢变成父亲、母亲、继母啊，争个名字。 仲有你一抄翻咧，1967年跑马地翠景楼发生嘅造底藏尸案。都是一个印尼华侨叫林志生就杀死一个情妇是印尼女人同埋个三岁细路仔惨啊然后呢两母子个相呢包括个三岁细路仔个印尼名呢是登晒出嚟嘅。我唔记得咗 exactly 系乜嘢但我记得系两母子个名登系公布。呢个殖民地时代法而家系咪 overprotective 我唔知 protect 啲乜嘢。 係。咁同埋 protect 啲咩都好啦其实呢单案呢其实另一个值得去关注嘅就係、是、其实佢中间揭露咗好多 system 上嘅问题。 制度嘅问题呢、這个就其次啦。 就因为当然你话诶、protect 紧一啲坏人做坏事吓、啊，应该即系算啦，你当一单半单。喂，但系其实成个制度底下，2017到而家咧，我哋见到系个教师系有公布过话，发觉个女童有伤嘅，亦都系通报咗个校长同埋社工。当其时系原来成个幼稚园都系未有一个举报机制。导致到咪成件事不了了之。 喂，呢啲使咩举报？喂，举报就举报，使咩机制咧？我唔系好明啊。 系 当个教师见到一个细路仔啊，佢呢个细路仔就翻翻下就直情唔翻啦。 嗯， 然后佢个父亲咧就话，即系嗰个细路女啊，就俾佢退学，系咪？咁、但系佢个阿哥咧系俾人发现伤痕累累，系咪啊？ 嗯， 啱唔啱啊？同埋冇嘢食，好似苦海孤初孤星泪咁样咧，问先生攞嘢食。咁但系嗰阵时咧，呢个先生假定咧，佢系讲大话，因为佢意话佢以前讲大话。但系呢个八岁嗰阿哥啊，那个小朋友啊，死者个阿哥咧，系曾经喺学校嗰度唔知做班长定系咩嘅。咁跟住咧就好好笑个新闻话解除个职务，八岁个班长叫职务解除个职，因为可能佢系。俾人指责话讲大话或者讲嘢夸张，咁但系咧，根据呢个继母，即系呢个继母同生父各自游艇咧，就住埋嘅。 嗯， 即系呢个被虐杀致死嘅细路女同埋个八岁个哥咧，就系个生父，所以几唔方便咧，见唔到个名，系由佢嘅前妻离异之后游艇，就同呢个继母咧，继母咧就住埋。呢、這个继母又游艇一个细路女，就是最大嘅12岁。 嗯， 咁咧就同个继母个阿妈，即系咧死者嗰个细路女嘅叫做 哎呀 阿婆。喂，咁一间屋里边系有三个成人同三个细路仔。 嗯， 三个成人咧，再加嗰个继母游艇嗰个12岁个细路咧，系应该常年睇见呢个细路女同埋佢个阿哥咧。八岁嗰咧系被嗰两公婆虐待，咩玩超人啊，咩飞咩叫 放掟飞机啊，即系撞到天花板 嘅，即系嗰啲话撞天花板啊呢啲，又攞个拖鞋咧系长期嘅掌掴，又嗰度有血，同埋呢个继母一路虐打个细路，一路喺度讲粗口啊。 嗯， 喂，咁居然三个成人，同埋咧再加学校嘅教师。 系 社工有冇社工？幼稚园我唔知有冇社工。 校长啊，最少一定有。 喂，完全系半年之久冇嘢发生。 嗯。喂，但你唔可以去话咧，就呢件事话一单半单。香港其实系一啲制度上面嘅职员，系决定将个制度摆喺自己一啲即系人性之上咧，唔系第一次发生。 有制度就冇人性啦，系咪啊？因为咧唔需要制度噶啦，因为呢个系即系孟子啊，见孺子啊，即入于井啊，就喺恻隐心。呢、這个孟子嗰个叫四端啊，讲到话见到个细路仔跌落个井，你旁观嘅见到，仲要唔要咩制度啊？仲需要唔需要制度啊？呢、這个佢孟子话你个人性里边个本能啊，善嘅本能，就即刻就走去救个细路仔。 你记一记咧，就是、唔单止呢单细路仔案件啦，其实差唔多都系呢嗰零两年度咧，就是、有个老师嘅企图跳楼，同样地系发生呢件事，就系、是、要发觉咦有一个咁样嘅凶案现场。咁究竟打唔打电话报警先咧？定系要即系佢都跌咗落嚟，系咪应该打电话报警去抢救翻佢咧？唔知，不如打电话问下校长先。 你明明见到有个女教师跳咗楼，吓到我血泊。 嗯， 第一时间就梗系叫十字车啦，啱唔啱？救护车第一啊，警察系第二啊，然后即系话俾校长听啊，喂个制度啊，我乜嘢叫制度行先，咁啊唔系死啦系嘛？ 系，所以咪打电话问下校长，我哋应该点处理先？ 所以叫有呢、這个叫咧，而家今日我哋想讨论嘅就系制度之下嘅非人性化。 嗯、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所以今晚就质疑嘅就系点解嗰个所谓嘅继母？同埋外祖母同埋生父系唔需要出个名，手段残忍吓、啊，谋杀细路成立，但系咁多个月你拉嗰啲咧，非法集会啊，指控暴动啊，吓、啊、呢啲咧。十二个啊，嗰啲咧就全部开晒名。 而且嗰啲十二个人咧，唔单止系开名，佢哋未必已经判罪嘅。 系啊， 系审讯途中被捕啫。 审讯途中，好多系保释候查，都开晒名。 嗯， 咁呢啲系咪有意影响佢哋？就算将来保释候查唔告，或者告咗冇罪， 都用一种政治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前途。 是 但是这三个凶徒包括那个53岁的所谓阿婆 是、 啊、虽然不是谋杀罪，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姓名是受到法庭保障呢、 嗯、 这个我不是很明白。判晒有罪啦，系嘛？ 事实上，而唔好话佢哋判唔判有罪啊！即系如果你系担心嗰啲吓，俾、啊、人拉紧国安法嗰啲出嚟，俾人你都想系惩治佢，因为俾人拉。 唔系，究到底系乜嘢嘅罪行咧？而系可以连呢个叫疑凶啊，都获得咧姓名啊 嘅隐藏嘅 嗰、那个隐藏保护权啊？ 系啊， 系咪？喂，那个准则喺边度啊？嗱、 嗯， 好似冇两年前香港演艺界有一个导演啊。即是戏剧的导演呢就被指为就是找一些未成年的少女去那些时钟酒店啊影裸照发生性行为。两年前已经拉了了。 嗯。 那当然呢即是警方声称在个手机那里很多证据啊很多这些相。但个名字扬晒出来的。 是啊他两年没 job 了。 两年不混在里面啦还押添啦。 是啊。 那结果呢最近呢是判罪名成立入狱7年半。 嗯， 那位舞台劇的导演是没有杀过人，当然呢即是这些侵害未成年少女呢、 嗯、 未成年少女那些呢就没有姓名公布了，这个是合理的。 合理 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个被告啊演艺界很多人都知道，我都认识他，跟他呢合作过， 近排睇新闻都 见到，同埋马俊伟哥哥嗰啲睇出喺新闻见到，点解佢个名系两年内系法庭可以俾传媒？点解呢三个唔俾先？ 嗯，咁、那个制度其实保护紧啲咩人 咧？啊，咪俾个咩制？第一个咩制度？个制度系咪合理？第二有咗个制度之后，系咪咁僵硬咁样去行使？ 嗯， 系嘛？ 嗯， 啱唔啱啊？ 咁同埋调翻转就系，如果我哋将个制度去拉到最尽嘅时候，你分分钟 例如，你啊今日呢个叫林郑、嗯、啊，林郑佢话，因为而家咧香港嗰个疫情系受到控制啦 ，OK， 嗯， 咁咧就会宣布呢个限聚令可以放宽啦，不过有条件就要咧啲市民系要打呢、這个攞呢个叫疫苗， 嗯， 气泡，即系你要打咗针先， 先再食 强制，又打咗针咧。如果你唔打呢就继续维持原有嘅四人。 係。 打咗呢就可以超过四人，係咪咁解？係。 即係原本打针係諗住防疫，而家打针係諗住堂食 嘅 啫。 係呀，打针呢係为堂食啦，但逻辑上又唔可以咁拗嘅，你可以话係为两个目的。 嗯。 即係但係你话打咗针呢个气泡啊。 嗯。 係咪好似一张护身符呢？係咪等同护身符呢？其实都唔係。 嗯。 因为呢如果你八个人校友呢大家坐低倾聚旧一定是大家问你打针未你打针未是咪话、嗯、你打咗一支定两支。咁呢你一定要坐低个个都要话打咗。嗱我相信如果是一间中大崇基啊呢啲好 respectable 嘅校友会聚会八个人坐低。咁八个人呢係一定打即係我哋信佢哋个诚实嘅品格先。个个呢都係打咗科兴或者打咗呢、这个辉瑞嘅。打晒两针㗎啦。咁、 嗯、 然后坐低就醉酒啦。咁大家讲起啊即係以前啊呢、这个崇基啊边边个啊先生边个教授咩讲到好开心啦。点知呢八个里面呢其中有三个呢係打咗科兴嘅。 嗯。 五个呢就打咗 BioNTech 嘅。咁打咗科兴你都知道呢那个有效率呢 係巴西新嘅数据係50点几。 係50点几嘅。 係啊。 即係话嗰三个打咗科兴呢係、 嗯、 聚会完之后啊仍然有可能係确诊嘅。ok? 嗯。 啱啱啱。嗱打咗 BioNTech 嗰啲呢就95。呢个聚会之后啊好温馨嘅校友聚会之后嗰五个冇事。三个里面有一个呢因为佢得五成。於是就確診，一確診話翻俾群組聽，群組係咪個個批判嗰個？原來你講大話，我冇講大話，我打科興嘅啫。科興屌佢咁啱事，嗰兩個又會冇事，你有事，一定係你冇打話有打，呢、這個咪搞到不和啦。 係唔通難道分開嚟食？BioNTech 食一啲我 係啦，因為你分組，BioNTech 就一組，科興一組，唔好搞啦。科興嗰啲我唔參加啦，嗰啲校友啊，啊另外嗰啲又唉唔好搞啦，係嘛？嗱係咪想咁咧？即系咁先合逻辑。好啦，新闻快做。 坐定定，揾啦啦 move， 有钱剩。 好啦，咁啊，而家今晚咧，我哋讲呢个叫制度嘅产生，同埋咧，当制度完成之后，制度会唔会令到个人性咧系慢慢咧系受到泯灭？嗱，而家咧人都讲紧呢个叫选举委员会啊，嗰1500个，嗰个选委点分配咧？因为呢个选委会咧将会选出咧多达40席啊，即系佢哋自己呢个1500嘅小圈子啊嘅超级选委咧就进入立法会嘅。好啦，咁而家呢1500个选委咧，决定咗咧立法会里边40席啊嘅人来自咩界别同埋咩质素，系唔系呢个忠诚的垃圾？咁咧又楞住立法会里边40、30同20。咁我哋都知道咧，20就系直选啦，呢啲唔讲啦。30咧就系功能组别啦。而家就嗰40啊，嗰啲乜界咩社团啊，呢啲咧系点样分配啦？嗱，阿冯志郎，你觉得咧呢个制度形成之中嘅时候咧？有冇问题？ 咪好难讲佢有冇人问题去成为一个制度，但个问题就是个制度系攞嚟系做啲乜嘢咧？呢、這个系更先问于呢个制度系有冇问题先。如果我哋当其时嘅理解咧，就系、话喂一个选民嘅制度，点解我哋最后会以人人平等嘅一人一票选举作为产生咧？就系、发觉就系我哋要每一个市民去上缴自己嘅政治权力去交俾一个政府，然后将成件事拆。到最底咧，就发觉，我哋唔可以一间公司一票，唔可以一个家庭一票。最后发觉先生唔可以帮太太投票，咁就不如最后就一人一票。咁呢一个咧就系将自己嘅权力上缴，同埋有啲咩事咧，就你系有份去决策咗嘅。即使可能你个票数输咗都好，但你有份系 make 咗呢个决策嘅 decision。咁所以当其时个选举制度所谓广泛代表性嘅意见咧，就摆咗喺呢一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即系唔同嘅团体代表制度嘅时候咧，冇话唔得嘅。咁而家呢个政府政策，咁你做梗系得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啦，而家我哋用呢一个情况去划分嘅时候咧，就变相咧就我哋将成个社会以前将个单位啊拆做连先生太太都拆做两个单位，而家咧就拆咗一个团体做单位。喂，有机会有啲团体可能系即系。我哋所讲嘅过渡即系代表，有啲团体就反而系少量代表咗， 有啲咧系冇资格代表， 系啊， 因为我哋知道香港嘅司法咧，系香港社会繁荣安定嘅支柱啦，咁所以不嬲咧喺立法会里边咧系有法律界嘅代表啦，呢个专业团体啦，系咪？ 系啊， 咁而家新嘅咧，沟淡到90席咧。法律界嘅代表咧，由于咧呢20几年咧，中国认为出咗好呢一个叫公民党啦，好多嗰啲大律师咧就入咗立法会啦，好多佢哋嘅言行咧，令到中方觉得咧非常之唔啱听同唔啱睇啦。咁亦都有好多嘅舆论咧，就话呢个大法官啊、大律师啊呢啲唔够爱国啦，亦都后边有咩外国势力啦，咁所以新。形成呢个制度，法律界嘅议席比例啊，里边有咩变化咧？ 嗱，头先我哋讲到啦，之前如果我哋香港根据统计，根据一个注册咧，就一系律师，一系就大律师嘅啫。咁律师、大律师两个发牌机构咧，其实大律师公会一直咧都系喺民主派嗰度噶啦。咁律师会咧，其实都差不多掹掹紧咧，就越嚟越似民主派。不过而家唔紧要咯，因为法律界30席，大律师公会。一票，香港律师会， 即系你讲个选委啊， 系啊，选委一席一席，跟住然后就律师会可以一席，以下落嚟，跟住其他嗰席系咩咧？就系嗰啲咩公证人协会啊、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啊、中国国际仲裁中心啊、中国女律师协会啊、中国青年法律工作者协会啊， 即系话喺个1500个选委里边。 是 法律界咧系占30个选委，系咪？ 系啦。 但系呢30个咧，就呢个大律师公会同律师公会呢、个本来香港120年来啊， 咁多个律师都系呢两个牌 嘅专业嘅团体咧，就被压制或者叫边缘化到咧，系各一个选委。 系啦。 咁咧有28个咧，虽然叫法律界，但系咧就。变咗咧，比你头先所讲叫内地女律师咩啊？ 系有中国女律师， 中国大陆嘅女律师 系， 仲有啲咩啊？ 仲有啲咩 金融糾紛啦，跟住仲有啲亞洲國際會啦，跟住仲有啲基本法教育會啦，呢都唔抽喎，啲教育界都講。 基本法教育會又關呢個叫法律嘅功能團體嗰三十席咩事咧？ 我唔緊要。 如果係咁啊，係呢個有一個叫係咪基本法委員會啊？ 係 啊，咁啊劉少佳係咪做基本法？ 可唔可以坐埋落嚟啊？ 咁佢算唔算啊？坐得到落嚟呢千五選委裏面三十席嘅功能法律界功能界，劉少佳係咪一個法律界人士？ 哦，咁唔單止基本法教育嘅，仲有基本法嘅研究又可以擺落嚟啦，同埋咧就係、是、法律教育咧都擺咗落嚟。咁所以其實啊，呢、這個咁樣嘅教育 咪首先邊個有資格去從事法律教育啊？係邊啲係邊個範圍嘅法律教育？ 啊，應該都係啲律師啦，係咪？但系又唔系嗰两个 嗱，咁即系话咧，到时你千五个选委里边咧，呢啲咧大律师咧就只系得最多一个， 系 律师啊得一个，咁将佢哋嘅话事权咧系减到最低最低。 嗯，亦都但系又唔系话你冇 嗱，如果系咁样嘅手法咧，建立呢个制度咧就非常之有创意喎，可以。 嗯， 嗱，譬如话。众所周知，几十年来香港电台呢个眼中钉搞嗰个城市论坛，城市论坛喺三十年前咧喺维园嗰度开办， 嗯， 每一次咧请李柱铭、司徒华上去咧，总有一班咧多，有时多达二三十，少则三数嘅一个非常之独特同埋爱国嘅社会族群，叫维园阿伯。维园阿伯咧长期咧守住维园论坛啊嗰条底线。 嗯、 就高呼咧汉奸走狗是为保护啊呢个十三亿人民嘅原则底线尊严咧，系作出好大贡献。咁、 嗯、 分分钟，我认为林郑上台喺呢个任内，应该将维园阿伯啊，系申请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文化遗产。咁维园阿伯系咪应该占两席咧？我觉得。嗱，佢哋好辛苦，系咪？ 每个礼拜 日晒雨淋，你唔好理佢有冇教育程度点，但系佢系一个香港嘅一道风景线嚟嘅，啱唔啱啊？你唔好睇佢平时坐喺个凳度拗脚啊，望住隔篱对面嗰啲大婶啊，咁行嚟行去眼金金，一到星期日咧，佢哋全部出动嘅，呢个系战狼版啊！战狼嘅香港最早嘅始祖喎，咁而家你个千五个选委里边竟然遗忘咗维园阿伯，算到系咪对啲老人家唔系好公道咧？系咪应该开两个叫维伯啊，叫维伯代表，两席都唔算多噶啦，其实系嘛？ 就应该摆喺第三界别当基层， 系啦，当基层，然后佢哋亦都有被选举入立法会嘅权利。 系， 如果你个维伯啊，维园阿伯啊。是先做了七一千五百选委，然后啊再过埋去做立法会呢，咁就好睇啦。因为呢大条道你以前都有烂仔啦，以前你都话有啊长毛啊嗰啲入去顶白白，而家长毛冇咗呢，系咪应该用维园阿伯顶返呢个真空呢？系咪？ 但系又唔可以话顶个真空喎，点解呢？因为第三组别呢、这个属于比较基层嘅组别呢，又加多咗两个新嘅组织落去喎。一个呢就系占咗六十席嘅基层社团，一个呢就系占咗六十席嘅同乡社团。 啊，同乡社团呢就仲好笑啦。首先呢喺中环里面呢呢、这个江苏同浙江呢两个地方呢就已经有三个同乡会。一个叫苏浙同乡会。就喺系咪那个叫万年大厦。 嗯。 成日好多人食嘢。一个叫上海总会。 嗯。 就喺娱乐行。另一个呢就叫宁波同乡会。三档呢都有饭食嘅。 有三间唔同餐厅嚟嘅。 嗱咁你俾得苏浙啊咁上海总会。是咪是咪觉得大细超咁是咪应该苏浙同乡会、上海总会、宁波同乡会各一席呢？ 是。 因为呢你知嗰个地方长江三角洲，上海同埋宁波同埋江苏浙江呢，虽然嗰个文化语言呢有好大嘅雷同同质化，但其实都有好多好巧妙唔同嘅层次。 係呀，你见 到。苏州话同宁波话唔同。 上海话同宁波话就一个似唱歌㗎啦、 啊。 另一个就好听好多㗎啦。 冇得啊，咁呢个你主观认为啊。啱啱啊。咁呢个都可以整三席㗎喎，係咪？ 係呀，咁但而家唔係啦，就 咁仲有同乡嘅潮汕。 嗯。 喂，咁海陆丰又点呢？係。係咪潮汕一个议席，海陆丰一个席一席呢？ 嗯。 一个位呢？ 嗯， 或者潮汕里面是不是应该分啊 啊，呢、這个潮州同汕头、潮阳、澄海啊，同埋汕头再烫开。 系，同埋调翻转，我哋好多香港市民都嚟自广东省啊，广东省咧系各县各市都嚟咗大量数量嘅市民。咁系咪其他我哋省份就按省份划分？例如而家嘅广西啊、海南啊、浙江等等，但系广东省系咪应该按翻县去划分呢？即系我哋可能唔同县啊，汕头、汕尾，咦？我哋啲佛山、汕尾嗰啲，好似又真系噶，又 underrepresent 咗。明明大家都系以广东族群为主，咁呢个咁样嘅分法呢，亦都未必系合理嘅。 你觉得合唔合理咧？ 不，冇话而家调翻转就系、是、你越好明显唔系按人数地合理咯。咁但系咁佢可能唔系按人数咧，佢可能觉得诶、哎、各省都一票，咁就当系一个代表啦，咁就算啦。 咁、所以咧，喂咁样样咧，呢种划分啊，会唔会咨询民意啊？ 嗯，但亦都好难咨询民意啊！你咨询嘅系一个香港嘅民意啊，定系全中国民意咧？你谂下，如果我哋各省各份去到出嚟做呢个咨询嘅时候，喂，咁其实我哋可能系13亿市民都要去睇噶。嗱，你见到啦，即系香港市民大嘅部分都知啦，我哋差唔多有95%嘅香港人口咧属于中国汉族，大部分咧都系嚟自呢、这个即系广东地区。咁但系你见到陕西联谊会系可以有一席。呢、这个甘肃联谊会有一席， 系咪？ 安徽联谊会写住一席噶， 呢啲搞笑啲啩？ 系啦，咁其实佢话，咦，其实即系如果我哋系生于安徽人同埋生于陕西人咧，哇，感觉上我哋攞到一席嘅机会咧，就好似呢一席比起你呢啲佛山市民啊，或者佛山嘅居民啊、同乡咧，就更加之来得值钱 啦。好啦，咁啊，另外如果你咁远都有咁多席，咁近嘅嗰啲咧，四邑咧。 系 四邑，讲到明系四邑，系咪应该有四席啊？四邑啊， 冇啊！广东社团联会总会一席解决晒， 系咪？ 会唔会当系咁样就算咧？ 啱唔啱啊？ 咁所以加加埋埋去到最后， 嗱唔止啊！我哋知道呢个大湾区江门系一个好重要嘅城市啊，江门。咁香港有个江门同乡会， 系 咁江门同乡会系咪一席咧？ 系冇啊， 但唔系、啊。啊，唔知点解冇咧？ 系 嗱，我话俾你，江门啊，个江门好大嘅，你知唔知？好阔噶。 系 江门下辖咧，就叫新会、台山、鹤山，即系李兆基乡下、恩平、开平、阳江、阳春七个县、你估唔到咧？个江门咁大都可以塞得到咧，七件头七个县喺里边。 系 咁呢个江门同乡会咧，严格嚟讲，应该咧就再擘啊。再撕裂多咧，系七个嘅， 即系七个， 系七席，冇错啦。 江门占七席， 冇错啦。就新会一席，台山一席，鹤山，喂，鹤山冇点得啊？李兆基鹤山人啊嘛，恩平一席，唔使讲啦，香港恩平人好多啦。开平更加唔使讲啦， 学校都有啦， 学校都有啦。阳江同埋阳春，咁呢度咧，喂。整下整下，千五席啊，千五个位唔够分噶喎。 系啊，咁所以而家咪江门咪摆咗其中一个位度就算咯，系咪先？冇咗江门嘅啦，而家 啊，冇咗江门， 冇咗江门啦。 好啊，广告翻嚟再讲。所以魔鬼在细节里边嗱，呢、這个1500个选委里边啲同乡会咧，既然连甘肃啊嘅同乡都会有一个位，香港有几多甘肃人？甘肃本身都人烟稀少啦，系咪？ 系 啱啊！咁啊，仲有咩啊？重庆又有一位，有一个位啊。 唔系，跟住而家就香港天津联谊会喺度啦，香港重庆联谊会有一票啦。 呢啲联谊会有几多会员先？有几多真正嘅同乡喺度登记咗先？ 系 系咪？嗱，譬如话苏浙同乡会系有几十年历史，下下地都有案可稽。有本名册海底喺度咧，系由呢个叫做徐桂良啊、邵逸夫啊、包玉刚、包玉星一路跟到，即系历史悠久，系咪啊？ 嗯，喂，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哋呢度强硬地加多票落去嘅时候，咁你冇理由上海又即系一个票，但系有啲系用省份啊占一个票嘅， 系冇乜准则嘅，系左涉压右涉嘅。如果系咁，咁啊，请问香港系咪有个平机会？ 嗯， 平机会咪反种族歧视？ 系， 如果以咁样同乡会划分，咁点解香港印度嘅印度裔啊， 系 冇一个同乡会嘅名额？ 系， 仲有巴基斯坦又点解乜冇另外一个名额？ 尼泊尔咧？ 尼泊尔哥达喺香港好多咧，系对香港好有贡献，系咪应该有一个名额？ 巴基斯坦以前分东巴同西巴，东巴就变咗孟加拉。咁孟加拉即前东巴，系咪应该有一个名额？ 系，仲有缅甸市民咧，喂，缅甸我哋都出过，我哋以前缅甸香港出过港姐， 好多香港出世嘅， 系啊， 即系呢啲东西巴、印度、哥格咁，点解咧？呢啲肤色啊，深嘅咧，香港人咧。喺呢个选委里面有睇下有冇 representation， 唔好怪错人，睇下有冇。 嗱，我望清楚咧，六十席入面咧，其实系用以下嘅团体咧作出互选投票。嗰24个团体咧，头两次系香港、香港、香港、沪港、香港、香港、香港、云南同埋青海。 云南都有。 系啦，但系就系冇一啲离开中 國。青海都有。 系啦。 喂，啲青海人走嚟香港做乜嘢啊？啱唔啱啊？ 咁我哋都真係即係包罗埋啲大。 哈尔滨有冇啊？香港有啲几个有啲东北人。 哈尔滨又冇乜。 有冇黑龙江呢？ 黑龙江又冇喎。但你讲开呢个问题我就讲啦。其实我哋喺一咁多省份入面我哋有台湾省㗎喎。台湾省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有冇。 台湾省系咪摆咗喺福建，但冇理由啊，佢话呢下面嗰啲系设县级㗎嘛。台湾根据法律。 咁即系台湾唔属于中国一部分。 或者唔叫同乡囉。唔系同乡同源呢， 咁你不够叫同台湾同胞叫几十年㗎嘛。 系。咁点解台湾。 台湾都要设台北同高雄啊、花莲啊，好多乡下㗎嘛。 系。 啱唔啱啊？ 咁点解又唔将台湾摆落去呢？咁仲有隔篱，如果你用直辖市划分，嗱，你而家有沪港、有北京，咁深圳呢？我哋大湾区入面成日都话主要引擎就摆咗喺深圳，然后隔篱我哋起一个所谓嘅坟嗰个咩殡葬城啊，都话好似即系好似睇少咗我哋深圳嘅发展，冇考虑到深圳现时呢几十年嚟咁强大嘅经济机 器。而家你点定义深圳？深圳人已经呢几十年大江南北沟到鬼五马六啦，啱唔啱？ 咁联谊会公司票啫，咁你系咪起翻间深圳公司联谊会摆落去呢？咁但係呢度又唔多存在喎。喂，睇起上嚟呢个咁样嘅同乡团体呢，反而就唔係话佢哋边一个同乡团体入落去重要，而係个比例重要。 咁演艺界有几多？喂，如果係咁啊，喂，应该无线电视一个名额，然后亚视一个名额，啱唔啱啊？ 係。 然后 ViuTV 一个名额。捞又一个名额，啱唔啱？ 诶，唔啱喎，根据现时嘅讲法，应该 J2 一个名额。 咁如果 J2， 咁如果系咁，点解啊？ 系 嗰30个法律界啊，就有咁多呢啲咧？咩内地女律师啊，咩呢啲咩法律教育呢啲可以赚到咁多名额？ 嗯，反而我哋 即系个 balance 喺边度？我想请教一下你。 呢个冇人知道。今次咧系由政府自己喺呢个内地政制事务局嘅完善选举系统底下咧， 即系你哋冇得 at 嘅。 系啦，佢 咁 样 派，佢咁样派位派筷子咧，就系冇得上诉，冇即系冇。里边嗰啲人啊，或者香港嗰个原有嗰啲建制派啊，有冇得咧？提出一啲意见。 同埋唔單止有冇提出意见，而係佢呢个文件底下呢都冇一个好清晰地界定呢究竟我哋选择呢啲团体入去同唔入去、有冇一啲大嘅准则啊，例如话佢喺香港比较多老字号啦。 福建都好多啦，福州已经唔同厦门啦，係咪啊，啱啱仲有个漳州呢盛产木偶㗎啦。咁而又仲有呢个叫晋江呢，晋江同石狮呢，係咪啊， 咁系咪呢啲全部都系比较大年纪就入到去呢？咁新加入嘅学会入咗呢啲联会，系咪又可以有票头呢？咁我加入金叔咪好抵 咯？系入金叔嗰度啊？ 系 嘛？因为人丁稀薄，小猫三四只容易出位啊，系咪？好啦，听晚11点。